书桌里的抽屉藏着记忆，照片里的背景是那年冬季你送的笔，记录着回忆，风把繁华日记翻阅，爱你离去，我们开始演变成陌生，碰面也只是路人，凌晨的时分，孤单一人分，两人不再是等于我们，空气中里回忆那时的美丽，我们停在那里。书桌里的抽屉藏着记忆，照片里的背景是那年冬季你送的笔，记录着回忆，风把繁华日记翻阅，爱你离去，我们开始也变成陌生，碰面也只是路人，凌晨的时分，孤单一人分，两人不再是等于我们，空气中里回忆那时的美丽，我们停在哪里，开始也变成碰面也只是路人，凌晨的时分，孤单依然分，两人不再是等于我们，空气中里回忆那时的美丽，就停在